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 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为推动采暖剂污染减排，河北今年实施了大范围清洁供暖改造工程。截至11月10日，河北完成气代煤、电代煤验收户数达246.72万户，可减少散煤消耗约600万吨。据河北省政协2017年1号提案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今年河北省政协将推进清洁取暖、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作为一号提案进行督办。根据河北省政协调研，2015年河北全省采暖用煤5124万吨，占当年全部取暖总用能的89%。尤其农村冬季取暖散煤每年使用量3000多万吨，并且主要以分散燃煤小锅炉、小煤炉等为主，成为采暖剂大气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为降低群众改造成本，河北制定了全省统一的气代煤、电代煤补贴政策，实施电代煤出装费用每户补贴最高7400元，并予以最高2000元用电补贴；气代煤改造则每户补贴2700元，予以最高1200元气价补贴。河北还将生物制气、沼气等替代散煤纳入气代煤计划，参照省级气代煤补助标准给予补助。近日，河北省人社厅发布2016年全省363个职业工种工资指导价位，涉及18个行业门类，基本覆盖了河北省通用的职位工种，包括高、中、低和平均4个价位。河北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发布的工资指导价位仅为用人单位招工、劳动者求职以及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参考。河北省人力资源市场工资价位变化较快，在运用过程中要把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本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结合起来，劳动者可根据学历、职业技术等级、工龄及个人能力等情况进行参考。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想要听歌，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你听。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听狠狠的哭，让我走我的路。你现在了解我多苦， 可要永远记住，爱你不是错误，恨你不是觉悟，我不要回忆，谁在乎？我们把一切结束，爱是假如，不是幸福。我比你清楚，我要你掉着眼泪说，你假如能回到最初，我却说。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好歌有故事，我是周玲。首先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金城武的《假如》。每次看他的电影啊，都会有一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遗憾。这首歌呢，是电影《如果爱》的插曲。第一次看的时候呢，没有看懂，就像第一次听《如果爱》，觉得并不好听。可是后来呢，却反复的循环，再把歌曲配上电影，从此就爱上了金城武。后来很多事情啊，都是明明已经走过去了，却再回头，再反复，再深陷其中。接下来又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梦中人》。

我想回到那个时代，你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小娟的《小茉莉》。 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海风吹着她的发，她的发，我和她在海边散步，她说她要寻找小贝壳，月亮下的夕阳 在电影当中啊，其实最戳中我的不是陈升忘词的小茉莉，也不是他拉着理发店女孩的手打开手电筒浪漫地对她说这就是海豚，也不是飞驰而过的火车车厢上让时光倒流的时钟，而是属于他们俩的那种含蓄的放在心底的小茉莉与小贝壳的爱情。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空谷幽兰》。 山外之山晚霞起照，星夜无眠，thank you. 城，空谷绝响，只见谁在倾听。一念惊心，花开遍世界。乾坤，恰似如梦初醒，归途在眼前。行尽天涯，静默山水间。倾听万峰拂流笛声残，踏过芒鞋。 今生注定有缘，因为爱是那些上线。

回来，这首是来自陈珊妮的《来不及》。每次听到陈珊妮的歌儿，都会想到周末穿着宽松的衣服在家，看着阳光从窗户透进来，打着赤脚在家里走来走去的场景。也许她的声音就是这么的让人放松吧。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巫启贤的《思念谁》。来自巫启贤的《思念谁》这首歌啊，也是被翻唱过很多次，记忆深刻的呢是张磊的版本。那么现在的你是在思念着谁呢？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会过去的》。 新的戒指失了光泽，几年过了呢，沉默着，天快暗了，我们该把往事收拾了，再多说也回不去了，后来的都没关系了，纵然我想起你的某年某天，历历还深刻，分开后有一段日子拖得远远的，终于我都走完了，慢慢也懂当时不懂得，此刻你生疏的温柔触及我结痂的伤口，以前都不能原谅，如今都能笑着说出口，我曾为离开

首是来自周杰伦的《回到过去》。我们都知道90后的青春里其实是少不了杰伦的。如果说要回到过去呢，我想没有什么比听周杰伦的歌会更快了。虽然往事不可追啊，可是更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最后送上一首姜育成的《最后一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我是周玲，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最后一次见面，沿途经过的从前还来不及再重演，拥抱早已悄悄冷却，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只留下不舍的体温，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想把你抱进身体对我好，而我也都知道。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这是改编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经过陶喆的重新改编和演唱，这首歌带上了一种浓郁的 R&B 的风格。继续来听这一首歌，这是由刘涛演唱的《红颜旧》，也是电视剧《琅琊榜》当中的插曲。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了，歌曲的原名叫做《忍别离》，原唱呢是崔子格。 西风夜渡寒山月，家国依稀残梦里，思君不见悲思君，别离难忍忍别离，狼烟烽火何时休，成王败寇尽东流，老去已残 前特效剪辑混乱，每个女主都是傻白甜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咱们还能够愉快的看一下古装电视剧吗？小军要告诉你啊，是可以的，制作很精良，然后演员阵容呢也很强大的电视剧就是《琅琊榜》，堪称啊良心之作，而且它的这个片头曲、片尾曲包括插曲都还是挺不错的。刚才是刘涛演唱的插曲，叫做《红颜旧》。接下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晚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许真的会失眠哦。 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

心之所向，无所不达。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订车热线189-1133-5133，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是蔡琴她第一首学会的完整的歌曲，叫做《绿岛小夜曲》。小的时候，他们家人是住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小街巷上，然后隔壁住着一位兵妈妈。那兵妈妈呢，家里拥有整条街唯一的收音机，她又特别喜欢放这首《绿岛小夜曲》，于是呢，整条街的人呢就跟着收音机一遍遍的听。蔡琴也说过，自己呢就是坐在爸爸的膝盖上，然后侧着耳朵听隔壁的收音机，慢慢学会了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对她来说意义也是非凡的吧。继续来听到张杰 My Sunshine。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阳光刺眼有心跳的交响乐， 想靠近一点，再看清一点昨天。我们曾经尝试不顾一切肤浅的快乐，才会一不小心的让成长偷走了什么。时光过客，还来不及去迎合，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 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回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发誓情书还没开始就已画上了句点，发誓我们还没熟络就已生疏的寒暄。往事浮现，每晚的故事绵绵，时间还在变，我们还在变，但请你相信。 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会sunshine，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会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张杰的 My Sunshine， 其实很多人应该听得出来，这首歌当中蕴含了那一首很经典的英文歌曲 You Are My Sunshine 的一些这个旋律在里头。而且呢，这一首歌是由钟汉良还有唐嫣主演的电视剧《何以笙箫默》里面的一首主题曲。张杰的这种很深情的声线，然后配合着剧中那种很温情的片段，应该说是听起来比较的温暖了。接下来听到许茹芸的好听，这首歌是她的师兄吴克群为她而量身定制的一首情歌。 你说的话我都相信，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知我却爱得太用力。

现在可能很多的人已经把童安格淡忘了，也许很多新生代的歌迷呢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童安格。其实这一位王子级的歌手创作人，他写了很多好歌，也给其他的歌手写过很多的赞誉很高的作品。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童安格的《真爱是谁》，接下来听到金海心的歌叫做《对他说》。这首歌曲的名字是来源于一部西班牙的电影大师的作品，就叫做《对他说》。 我爱着他，就是想念的理由。晴天雨天，最寒冷的时候，他会明白没说出的牵挂。等他到最贴心的话，在人群里飘荡的尘埃，从没放弃最甜蜜的等待。熟悉的歌，像从前那一刻，静静唱着，这思念是什么？ 小军有说到，这一首歌的名字来源于一部西班牙电影大师的作品《对他说》，是因为电影所表达的这个情绪正好跟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情绪相符。讲述的是一个性格含蓄的女生，然后对暗恋中的情人积压已久的那种思念还有期待。接下来是张信哲的一首老歌，可能小军今天没有播，估计你都很久没有听到了。这是张信哲的《爱不留》，在00年的专辑《信仰》当中的一首歌，这是由李宗盛作词的。哇，里面有太多歌词句子，真的太棒了，一起来回忆一下。 多少恋情会像是只剩结局和起头，喝一口温柔却跌进灭顶的狂流，回忆为除了彼此再没有别的拯救，想必是没经历过爱里躲着的不自由。

这是来自于黄莺莺的《是否真爱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会想起以前李心洁哦，她在参加电影《新人征选》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张艾嘉，当时只有十七八岁的她，就穿着很简单的 T 恤牛仔裤，然后在张艾嘉的面前演唱了黄莺莺的这一首《是否真爱我》，然后一眼就被张艾嘉看上了。好啦，小军的音乐盒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歌啦，来自于周华健的孤枕难眠。当然希望每一个人都不是孤枕难眠的，都有一个好的依靠在你的旁边。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告诉我你等待的是我，再错过你闪烁的眼眸，仿佛有些话始终无法说出口，你快对我说，别害怕没有把握，告诉我你总失去太多，告诉我你也害怕寂寞，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你快对我说，别总是不知所措。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告诉我你也将会更漂亮。 为你显得更美丽，柔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 手中的方向盘。